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这部电影叫做《饥渴救援》，非常口渴，饥渴救援。西班牙籍的导演拍的电影，所以他的电影的原名是 Un día perfecto or Perfect Day。它是英文发音，但是因为他导演是西班牙籍，所以原名是西班牙文。对，这是一个完美的一天。美好的一天，但是我们看下去，它其实没有那么的正面，它是有点讽刺的意思。老经验的波多黎各人，爱开玩笑的美国人，严肃工作的俄罗斯人，还有折扇固执的法国人，他们四个人，还有一个是当地的翻译，是一个无国界的工作小队。他们说这叫做 aid worker。怎么讲 ？Without border 还是 no border？ 就是没有国界的。他们人道救援也好啦，就是去帮助一些。实际上看起来，有时候他做一些很像消防队的事情，好比说哪里坏掉了要去修一下，或者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国籍的代表，他们就是去做一些好事啊。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，做一些好事。这是一部带有幽默感的剧情片啊。它位在东南欧，欧洲的东南方，很著名的这个巴尔干半岛某处的交战区，正在打仗，交战区，一口水井，里面浮着一具尸体，在地人没有水可以用，那几位友善的无国界工作者想办法要打捞尸体，还给在地人一口可以用的水井，很单纯一个故事。四位主演啊 ，Benicio del Toro、Tim Robbins、Olga Kurylenko、Melanie Thierry， 他是法国人，两男两女是均衡的表现，他们聚在一起就呈现跨文化的感觉，显得彼此缺一不可。啊，加上他们各自的气质对应的四个人物啊，就我刚刚说的老经验波多黎各人。爱开玩笑的美国人，严肃工作的俄罗斯人，还有折扇固执的法国人，加上一位在地的翻译，在地是讲阿美尼亚，阿美尼亚我没有记错，在地人讲的话，透过翻译告诉这四个无国界的工作小队，他们做相同的工作，但是彼此的想法不尽相同，因此交战区打捞尸体的工作变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整体看来，片子的调性是轻松的，对白有幽默感，流畅的描述剧情发展，而且收尾，电影的结尾收得蛮有特色的，那是一部很不错的剧情片。在2015年，是第67还是68，坦诚影展 Festival de Cannes 也有参加所谓的导演双周单元，获得蛮不错的评价。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独立制片，一个小成本的电影。那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，我相信也会感兴趣。另外一部电影中文叫做《衡量一个人》La Loi du Marché， 是2015的法国片。我们进一步来就是聊聊这个饥渴救援。听起来就是刚讲到聊到一些蛮单纯的故事，就是有一地方一些人没有水可以喝，然后另外一些人去对把他的水恢复正常。事实上它也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呢有许多暗喻使得这个饥渴救援有那么一点寓言故事的味道，你看会想到很多启发这种。另外呢，我也很无奈啦，必须再一次强调，常常讲到这个，就是暂时先抛掉中文译名的商业因素啦，因为这个饥渴救援听起来那个谐音就像是之前 Taken 非常脍炙人口的饥渴救援嘛，那个谐音，所以他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些，但这商业因素我们先不管。他这部片原本的名字，原名 A Perfect Day， 看完我会说它意味着就是一天真够瘦的，非常有事非常多事的一天。所以看过这部电影的读者，我相信呢也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这是这样的故事。 简单的事情，繁琐的程序。剧中在地居民呢，他们的家园，他们的生活环境变成交战区，物资缺乏，而且不规则的埋有地雷在他们那个生活圈。好，那居民的生活，或者是说主角们从事人道救援的无国界工作者，不管哪一方人呢，都受到性命威胁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地雷，但你还是要在那边活动嘛，没有办法，日子还是要过。所以可以想象哦，就有一群人他没有水可以用，没有水可以喝，那另外一群人想要还给他们干净的水喝，事情就这么简单，就跟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简单，但是生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，所以才有故事嘛。我们最熟悉的哦，事情变成复杂的原因是牵涉到许多人，人一多麻烦。交战区有许多条件限制，例如说水井被一具尸体污染了，这尸体如果是一般动物，那有一种处理程序，尸体偏偏是人，那又不一样了。所以我看这个片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一边想象另一个版本哦，就是对这个种种条件限制的长官们说，主角们就像是只是要把尸体移出来，从水井里面移出来，放在水井旁边，不要让它泡在里面嘛，不要让它继续浮在里面嘛。严格来说，工作者他们并没有把尸体搬走，他只是然后就是移开，在旁边，不要泡在水里，至少居民有水可以用。这样也算违背什么交战守则，或者是引发更可怕的战争嘛？就老经验的读者们会不会联想到，也许我们不是活在交战区，但是我们都活在许多规矩和程序当中，我们的生活很熟悉的永远也是很无可奈何的，有时候它一直都会是这样，而且有时候让人蛮无奈的，就是尤其是你很想做事情的时候。一条绳子，男主角一行人哦，不管这些条件限制，他们还是想要做好事，做他们认为对的事，就是把尸体捞起来。他们是经验丰富的无国界工作者，所以要做事的时候被一些东西限制了，他们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所以他们知道要想办法就对了。他经验丰富，就很像是装备齐全的消防队，只不过呢，他们身在交战区，而且唯一打捞的尸体，唯一那个打捞尸体用的这个绳子啊，断掉了。眼前呢，不知道就很多地雷到处都是，那其他的物资空空如也，在打仗嘛，物资缺乏，所以他们只好想尽办法去再找一条绳子，也就一条绳子就把他们累翻了。那感觉有点像，我忘记哪个年代，反正就学电影的人都会看的那个老片啊，迪西加的那个单车失窃记啊，很有那个味道。就像一台脚踏车没有了，反映出整个生活大受影响。像就是一条绳子，也就是一条绳子。电影里面哦，绳子对我来说，那条绳索绳子有很多很多暗示了。绳子就是绳子嘛，放在一旁，也许跑一段时间都不会用到它，可是需要用它的时候嘞，就非它不可。很不容易找到替代物品。我就联想哦，家里面的那个体温计，我还算幸运，不用天天量体温哦。那需要量体温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可以让我知道体温，那是很烦人的感觉。当然呢，我们可以走那种有备无患的人生，一切都弄得妥妥当当、齐齐全全哦，都准备好东西在那边，就算用不到，我们也会都准备好在那边。可是电影情节给我们另外一种生活的态度，就是想办法应变。有时候要具备，要找到最合适的东西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电影里面找绳子的这个过程，遭遇了很多挫折，非常的贴近真实人生，也就是剧中人找到绳子，好不容易找到绳子，一切就要 如愿以偿的时候，再给予一个重重的打击，真的是受够了，真的。请别担心白忙一场，请别担心白忙一场。上天爱开玩笑是没有限度的。电影情节里面打捞尸体，上天像是给予剧中人呢受够了的一天，甚至瞎忙的一天。可是我认为呢，故事的收尾很有意思，而且它又是一个暗示啊。结局反映着，对，其实我不能说太多，因为有人看过，有人没有看过嘛，还是会保留一些，不能说都不透露啦，但是关键的我是不能说，如果哪一天你会要看的话，你会知道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哦，不会是先知道，对，所以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听下去不会怎么样的。结局它反映着一种人生观，生活是无常的，生活是无常的。剧中人没有办法捞起尸体，然后呢，他们又收到其他的任务去处理其他的事情，他们很无奈，可是他们没有因此就什么都不做了，他们还是继续去做别的事情嘛，就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嘛。我们时常会听到，做这个到后来也是徒劳，做那个到后来也是无功，做什么到好像有的人就是这种论调，啊，做这不好啦，他就看得很透很破那种样的。那他们听起来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了齁，也不是那样嘛。其实不完全是那么的结果论。虽然我们蛮常的会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是白忙一场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用心于它的过程，得到的经验，得到的体会啊，那些白忙一场的事情串联在一起，就不会是白忙一场的人生。谢谢。